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AM828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以下的时间我们和科学在一起，和大家分享呢一些科学界最新的进展，同时呢我们也聊一聊发生在咱们身边这些呢非常重要，为什么我要说重要呢？一会儿您就知道了，而且很美味的一些事件。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的第一个话题是亚马孙雨林被指呢超过万种的动植物灭绝风险高，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先和大家了解一下。 由全球约200名科学家组成的亚马孙科学小组近日警告，过度开发和乱砍滥伐等活动正令亚马孙雨林超过8000种特有植物和2300种动物面临灭绝的高风险。这一团体当天发布亚马孙盆地及其生物群系评估报告的草稿，经初步评估，相比其原始状态，亚马孙雨林18%的面积因发展农业和非法砍伐而消失，另有17%退化。地球之肺正面临巨大危机。近两年来，巴西政府鼓励在亚马孙保护区发展农业和矿业，森林砍伐和毁林开荒随之加剧，引发争议。哥伦比亚上周通报，去年全国砍伐超过17万公顷森林，同比增加8%，其中近64%发生在亚马孙雨林。亚马孙雨林是世界最大雨林，按照报告的说法，能够吸收大约2000亿吨二氧化碳，是全球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倍多。报告草稿指出，今后10年内把亚马孙雨林砍伐和退化降到零极其关键。科学家呼吁开展大范围植被恢复作业，更现实的是停止乱砍滥伐，避免森林退化。 这个事儿呢，大家都知道啊，亚马孙雨林对于全球环境的重要性，甚至呢，大家也知道它的一个名字叫地球之肺。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亚马孙雨林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退化非常的快。其实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亚马孙雨林一定要进行保护，而且呢，这个保护也不仅仅是生活在雨林当中或者附近的国家的居民的事情，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全世界的事情。其实我们客观的来说，你看一看在亚马孙雨林附近的这些国家呢，绝对算不上是发达国家，有很多啊，他们的这个收入水平呢，也仅仅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下阶段。那么一方面，这些国家呢想要借用自然资源来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来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另外一方面呢还得承受呢环保相关工作所带来的高额成本。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中间艰难选择到底有多艰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保护亚马孙雨林是全世界的事情，我们得要通过一些比如说转移支付的方式，一些发达国家是不是愿意来让利给这些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可以来真实的啊，切实有效的把这些钱用在保护雨林当中，最终呢让全世界的环境受益，而不是这些成本让雨林周边的国家来去承担。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们一起来说到的内容呢，是有关新冠疫情。最近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对外表示说啊，我们发出一个警告，切勿过早解除防疫保护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日前警告，不要过早解除新冠防疫保护措施，如戴口罩、保持手部卫生等。突发事件委员会当天在瑞士日内瓦说，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注意手部卫生以及改善室内通风，对降低新冠病毒传播风险而言依旧很关键，必须继续落实针对个别病例或聚集性病例制定的公共卫生措施， 包括追踪接触者、检疫和隔离。委员会建议继续将新冠疫情视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照媒体说法，将新冠疫情视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对新冠感染加强监测，同时有助于降低较贫困国家和地区获得相关援助的难度。这是突发事件委员会第8次开会评估新冠疫情。委员会大约每三个月开一次会，评估疫情进展。 刚才说到了有关新冠疫情，其实呢，在部分地区和国家呢，因为疫苗或者其他防疫措施的应用呢，我们看到啊，新冠疫情是有所好转，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能松懈，因为历史上的很多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阶段松懈，接下来的结果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大面积的传染病啊，爆发的这个状态会卷土重来。好了，最后我们在这个环节和大家分享一则非常有趣的话题啊。日本呢，最近啊，某市的一根高6米的交通信号灯突然间呢倒了。哎，这个交通信号灯啊，我们知道这个底座啊都是非常厚的钢材所做的，它为什么会倒呢？哎，我们和大家来听一听其中的缘由。 日本三重县铃鹿市一根高约6米的交通信号灯柱今年2月倾倒，警方日前认定这可能由狗尿导致。据报道，青岛交通信号灯1997年安装在铃鹿市樱岛町十字路口，灯柱设计寿命50年，却在投入使用20余年后因底部折断突然倾倒，所幸未造成交通事故，没有人伤亡。三重县警方法医检测发现，青岛灯柱底部尿素浓度几乎是其他同期安装灯柱的40倍。青岛灯柱所在区域常有居民遛狗，而这根灯柱底部的尿素浓度尤其高，是同区域其他灯柱的将近8倍。法医由此判断，很可能是狗尿中的尿素和盐分造成灯柱底部金属腐蚀，最终引发倾倒。此前，英国新科学家周刊介绍，公狗撒尿是为了标记气味，向其他狗传递健康状况等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伦敦一个区议会曾尝试立法禁止宠物狗在路灯下排泄，但未获通过。 完了，这一下路灯倒了，这些狗狗们标记的信号全都没了。原本是给人类呢来进行交通信号指示的，狗狗呢也用它来标记信号，现在这下两者都没了。不过呢，大家也没有想到啊，竟然是因为狗尿导致呢一根粗大的交通信号指示灯呢竟然倒下来了。这个情况呢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会发现。这个新闻呢听着一乐之后啊，其实也可以来提醒相关的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对于用的时间很久的这类交通指示设施啊，包括在路面上的其他设施呢，要勤加维护。维护的重点项目之一就是看看啊，狗狗有没有在这个地方留下很多的痕迹。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科学新闻，接下来走入本期话题。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刚才啊，节目开始我说到，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美味的话题啊。当然，这个美味的话题呢，其中也有很多的高科技的含量，甚至呢，可能很多人呢，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习惯了它的存在。这个存在叫预制菜。什么叫预制菜呢？也有人管它叫懒人菜或者方便菜。平常呢，咱们在家做一顿饭啊，你得买菜、择菜、洗菜、炒菜，哎，最后呢，这菜还不一定好吃。那么预制菜呢，就是送到您家门口的，送到您案板上的这个菜呢，直接把它打开包装，往锅里这么一放，把调料一加，这出来呢就是一盘非常美味的菜。这个呢在很多人的这个家庭生活中啊，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最近呢，我看到相关的电商媒体啊发布了报告，比如说呢，在今年的某电商十大新年年货的数据当中呢，预制菜的销量是同比去年增长了16倍。 而另外一个呢，电商的大数据平台显示啊，自从今年一月份以来，一到两个人的小包装的半成品菜，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预制菜呢，成交额同比增长了3.5倍。目前呢，还有相关的业内人士预计啊，咱们国家呢预制菜的市场规模大约呢是2100亿元，到了2025年的行业规模呢有望增长到6000亿元左右，甚至呢还有人说啊，长期来看，未来中国的预制菜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在3万亿元左右。我的天哪，3万亿，这可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呀？好大的一笔数字啊！那究竟预制菜是怎么来的？咱们在家庭生活中，如果常年使用预制菜，这个预制菜在食品安全或者营养健康方面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这就是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田博士晚上好。 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周末好。 嘿、hey, 现场做个采访啊、有没有在家用过预制菜？ 哎，肯定会有的，我相信在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有意无意的你已经用过了。 对，而且呢我现在啊，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已经成为了预制菜的拥趸。 对， 每个周末在家做饭的时候呢，我就跟家人说，哎呀，咱直接买那个方便菜预制菜吧，来了之后呢又快，对不对？ 对， 然后做的呢味道也挺好吃，而且我还能佯装说你看怎么样，要不是我炒它，它能这么好吃吗？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是一天工作很辛苦哈，有的时候是996的这个状态哈，有时候回去你觉得自己做饭吧，你觉得在外面吃饭吧，你觉得有点好像不是太健康，要自己做饭吧，你觉得是做饭2小时吃饭2分钟的感觉。 对， 你觉得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休息哈。所以说这个预制菜更多的时候是出现在我们的一个工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以及我们生活节奏非常快的一样这样一些大城市。 对， 你说你， 而且 对， 我补充个而且愿意使用预制菜的人， 对， 肯定是不愿意更花多时间用在做菜这件事情上的人，或者也没有这个条件的人。 对对对，其实确实生活节奏很快，大家也想着有一定的这个自主权，有一定的实现施展自己才艺的这样一个舞台，我觉得这个预制菜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 您觉得预制菜能施展个人才艺吗？ 可以啊， 我刚才只是表演式的说法。 对，要不是玉龙这个给他这个炒出来的话，他肯定没有那么好吃嘛。对， 是我赋予了这盘美味的生命。 对，就像巴拉巴拉小魔仙拿了一个魔杖的感觉。 我就巴拉巴拉了一下。 对， 哎，说说这个预制菜它是怎么来的？怎么就突然到咱们生活当中来了呢？ 其实预制菜的话，最早应该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化程度当时已经足够达到了，还有就是在大城市里面，人们生活的确是节奏很快，大家都讲究效率，不仅是工作上的效率，更讲究这个生活上的效率，也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休闲，来更好的这个赋予新的一天的这样一些工作吧，所以它就呈现了。那一开始预制菜肯定没有咱们现在这么广泛，一开始的这个预制菜更多的是来源于一些生鲜的产品，比如说一些这个沙拉。一些新切的水果哈、那慢慢的话，你会发现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就是你有生鲜的话，我们也有熟食。我为什么一开始我说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经意不经意你已经吃了预制菜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到了夏天了是吧、如果你回家这个做饭也是汗流浃背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吧、那很多人肯定就觉得，哎，我上那个超市去买一点那个凉菜是吧、我上超市去买一点这个卤煮，我上超市去买点这个这个卤好的这个各种这个 牛肉啊 熟食 啊， 对吧？ 对，熟食 啊，这可以说都是一种预制菜，甚至我再说的极端一点，比如说凉皮儿啊，现在多少呀，我可能就是不给你拌好，我把佐料什么的都给你，你有所选择，然后把凉皮儿放到一个盒子里，然后把面筋放到一个盒子里，然后把不同的佐料放到不同的盒子里，这也是一种预制菜。回家你一 拌，就在您看来这也算预制菜。 对， 可是我刚才说的预制菜其实在我脑海中的、我就举个例子 啊，宫保鸡丁 啊， 我现在特别喜欢买这款菜 啊，某品牌的咱就不提了。 对， 它呢是分两个盒子装的，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拌好的鸡。 对， 这个鸡拌好到什么程度呢？你能够看到上面还有干辣椒啊，有油啊，甚至还有其中各种放好的调料。另外一个盒子呢，里面有一袋花生，一袋酱，还有一袋葱。还有一袋油，我每次做的时候呢，先油下锅，然后再放葱，然后呢 烧热了以后呢，再把鸡肉放进去，然后最后放料。我还可以依据自己的口味，这个料放的多一点就口重，放的少一点呢就口淡。 口淡，对，哎， 这个是我心目中我觉得特别标准的一个预制菜。 好，我说一下玉龙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预制菜哈，实际上我就说中国人特别聪明嘛。 嗯、 老潘，你能吃什么？你吃的每天能吃的那个水果蔬菜的种类，不就是那些沙拉？但是中国人不一样， 嗯、 中国人有八大菜系呢、 嗯， 是吧？八大菜系这还往少里说，如果你把它细化一下，十六大菜系也有的哈。 没有 啊、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符合中国人的这个口感，为了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这个口感， 嗯、 实际上像玉龙举的这个例子就非常好，像我们的这个宫保鸡丁啊，全国人民很多人都爱吃这个菜、 嗯、 但是你要做起来非常麻烦的，因为它的那个材料特别多，什么花生米啦，什么鸡丁啦，什么胡萝卜丁啦、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黄瓜丁啦，那你 而且南派和北派还不一样， 对， 川式的和这个鲁式 的 也不一样， 还不一样， 对， 对，然后你与此同时你要调这个调料要调特别好、 嗯嗯、 啊，我们的这个酸辣可口的这个状态你挺费劲的，你家里瓶瓶罐罐、 嗯、 但是像玉龙说的他去超市买这种宫保鸡丁的预制菜的话，这个就很 easy 了，对吧、 嗯、 就很简单了，对吧、 嗯、 这确实是从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对吧？ 我听说这个菜的雏形它其实是来自于 B2B、 嗯、 而不是现在的 B2C、 啊、对， 对， 对， 也就是说这种菜原本都是给馆子里准备的 啊，对，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我们到个人的这个 to C 端的到顾客的这个端之前，其实我们的预制菜更多的还是我们的一个配送模式， 嗯 啊，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材料比较复杂，然后它的这个调料也比较多，然后我们在后厨的话，其实它要求上菜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你要配合前面的这个前厅的这样一些工作人员，那这时候就有一个词叫中央厨房， 嗯， 就是说它会先在工厂里面把这些配料都做好，把我们的这个佐料也做好，把我们的原材料也做好，然后他通过冷冻的这样一个方式送到各个餐厅去、 嗯、 那餐厅的大厨只要把锅烧热啊，然后把它扒了几下，把火候掌握好，就能很快的上菜。 那还好意思叫大厨吗？ 哎，也是大厨哈、啊，也是大厨。所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听众朋友们你会有意无意的已经吃了很多年的这个预制菜了。对， 我为什么有一次突然出现了这种怀疑、 嗯、 是因为我去了某知名连锁品牌、 嗯、 就不提它的名字了、 嗯、 我点完菜以后 两三分钟， 对，就是两三分钟就上齐了、 嗯、对， 而且当时餐厅里是已经坐 满 的状态， 对， 这就意味着什么？当我点菜的时候服务员下单了以后后厨就已经开始在准备， 对， 点完菜之后呢服务员转身到那个取菜口，他第一盘菜都已经好了、 嗯、是的， 所以他已经快到这个程度，所以这绝对不是现场炒的。 对，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快餐哈或者一些简餐哈、 嗯、 都是这种模式啊，因为它确实需要你就是很快的一个流水线的这样一个作业啊、 嗯， 其实除了这些以外啊，还有一些这个预制菜大家平时也在吃哈、啊。说是预制菜，我觉得这个菜应该从广义的角度来说，而不是狭义的角度只是菜哈、啊 嗯。 比如说我们的方便面和面条之间的关系、 嗯、 实际上方便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预制菜、 嗯、 对不对？ 照您这么说，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帖子写啊、 嗯、 你吃的外卖很有可能是半年以前就做好的，其实他说的也就是很多外卖餐厅他卖的不是现做的，也是预制菜， 对，也是预制菜，很 就是这篇文章写的在我看起来挺倒人胃口的、 嗯、 因为它里面放的很多图片呢、啊 嗯、 就觉得哎呦你看这都半年以前都做好了，里面肯定有很多防腐剂、 嗯、 里面肯定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原材料不过关、 嗯、 所以你吃的这些外卖呢对身体不好， 嗯， 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谈一谈。 好， 在您看来就是一个保质期比较长的预制菜、 嗯、 是不是真的就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 啊、这个我们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这个问题哈、 嗯、 我就特别想问一问啊、嗯，就是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南方的听众朋友们，您家过年的这个香肠腊肉现在吃完了吗？ 啊，这都几月份了、啊、过年的。 对呀、啊、其实在南方很多地方这个香肠腊肉是可以从头一年吃到第二年的这个状态放在冰箱里的这个状态。 那这是家里有条件的人呐、啊、可以存这么多肉啊。 嗯、很简单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原材料不一样。 嗯， 它的加工方式加工手段不一样， 嗯， 它的保质期必然会不一样。 嗯， 你比如说你是一个腌制的一个食品的话，它的保质期势必就长。 嗯 啊，如果说你是一个新鲜的一些食品的话，它保质期肯定就短。 啊，我前面说的香肠腊肉这种都是腌制熏制的，它的保质期必然是长的，一年它也没毛病，它的这个微生物啊，它也不会超标，也不会有变质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生鲜的，比如说我们先切的水果和蔬菜，那你一年都成什么了呀，是吧？那肯定是不行的哈。所以说我们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这个问题，不要把它一棒子打死，我觉得哈。 那我今天说的这种预制菜，有一些它可能比如说特殊的包装或者加工，它能放一个星期，半个月，甚至三个月。我今天还跟一个朋友探讨这个问题，他说我是绝对不会买这种菜的，我宁可不吃我都不买。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里面有防腐剂，他担心这个问题 啊。这个也是一分为二的来看这个问题哈。确实哈，我们现在这个预制菜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这个事物哈，它也在不断的完善。比如说前些年你可能在超市里面会看到一些新切的水果和蔬菜，很多人是不买的。为什么呀？因为那个先切的水果和蔬菜似乎好像是那个苹果烂了一半还有一半没烂，我把它削吧削吧变成了一个先切的水果，是吧？ 难道现在不是这样了吗？ 后来咱们有新的标准了，咱们出台了新的那个预包装食品标签的这样一些通则了，有要求的， 就是那个烂苹果烂香蕉 都可以 做这种。 对，不可以如果你发现的话，你及时举报的话，他们是会受到这个相应的法律的这个惩罚的，你也会得到相应的这样一些投诉的这样举报的这样。 他们都已经切好了，我怎么知道他们切的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时候我们就要求，就有很多的这个标准，关于预制菜新切的水果蔬菜的这样一些标准。比如说我们在厨房里面的话，我们要求它的是透明的厨房，隔着玻璃的，或者它有监视的这样一些厨房，就是为了让大家来监督它哈。那另一个方面，我觉得玉龙前面说他跟朋友的这个聊天，这个朋友也是非常注重这个食品安全哈。他的担忧我觉得也是现在这个预制菜发展的一个瓶颈之一哈，就是确实有人会担忧这问题。所以强调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它的生产日期，这个是它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它要求它必须要标识的。你可以通过它的生产日期和它的保质期你来判断，你结合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来判断你要不要买。还有一点就是说明这个新生事物它是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标准来支撑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市场监管的这个角度，从食品安全监管的这个角度，对于这样的新生事物我们怎么样来监管它，怎么样来给大家一个定义，就是我比如说我这个肉制品，比如说我们这个佛跳墙吧，我在它的这个保质期的多长时间内我认为它是最佳食用期，多长时间内我认为它是保质期，多长时间内我认为它已经不具有这个销售的这个商品的价值，应该销毁。 您 这个 一开始标准挺高啊，都奔着佛跳墙去了。 因为这个，因为确实这个菜吧，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做的话，首先食材比较复杂，其次的话对厨师的要求比较高，再次的话它真的很耗时间。所以你会发现在预制菜里面往往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高端的比较贵的一些像佛跳墙呀等等的，这样它是挺有市场的，说句实在话。对， 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点，其实现在的食品相关的管理的法规已经很细了。 对， 在您看来针对预制菜还不够细， 还不够，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预制菜你想想五花八门，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佛跳墙的例子，我们举一个先切甜瓜的例子，我们再举一个炖品的例子，比如说什么某某炖等等的这些，它食材不一样，它对于它的标准就会不一样。所以说这时候也很难把它统一到一个标准里面，我们要更多的去细化这种新生事物，确实对于我们学食品的，对于这种一些制定标准呀法规的这样一些市场监管部门而言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您刚才说到细化，其实我就是下意识我想不出来咱需要细化的是什么，吃这个东西无非就是能吃和不能吃这两个选择嘛，还需要细化什么？ 能吃和不能吃是一个方面哈，另一个方面就是我吃了它以后，我吃了它有多营养，还是我吃了它仅仅是果腹？还有一点就是我吃了它能给我带来愉悦的感觉，还是说我吃了它我仅仅就是为了吃饱？ 再举佛跳墙的例子啊，我也跟着您啊， 好， 这个标准爬得高一点。比如说佛跳墙，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它定，就是定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到了以后这个菜你就绝对不能吃了，吃了以后你会拉肚子，你会生病，会住院，会定一个这个标准。 会，这会有这标准， 这个是最基础的嘛，就是吃与不能吃的标准。第二是 这个当中的营养素达到了什么水平，蛋白质啊， 对， 然后什么碳水化合物啊， 对， 脂肪啊等等等，到什么程度。 对，其实这我想说的就是，不得不说我们的邻国像日本它这块做的特别好。首先它的预制菜，其实它你想美国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发展预制菜，它日本和加拿大是紧随美国其后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开始发展。它发展它要比美国要先进一点，它除了做营养搭配以外，它那会儿它就开始做营养标签。这一袋沙拉上面它就会写它的食材是什么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与此同时它会给它做一个营养标签，你吃了这一袋沙拉你的热量是多少，它含的蛋白质是多少，碳水化合物是多少，脂肪是多少，它的钠的含量是多少，它能占到你一天能量的百分之多少。其实后来我们转过头去想，人家这个食欲教育确实做在前面了，但是我们国家也有哈，我们现在从2011年开始， 现在所有的包装食品 都是有这个，包装食品也有这个了 也有这个营养标签了。关于我们的这些预制食品的话哈，其实它也是一个预包装的食品，我们也是强制要求的，它是这个国标的强制要求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事儿，对我们一些就是比较关注营养的人而言，其实你去吃一个预制菜，你去仔细看它的这个营养标签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你有量的概念了。 但是这个预制菜，您刚才说到的营养标签，现在已经是有的吗？ 有。 那这个有的这个标签， 因为它既然是预包装的食品，它就必须强制它要有。 你看这里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再回到我刚才那个大众菜，咱不说佛跳墙了，佛跳墙没吃过， 好嘞， 就说我那个宫保鸡丁吧。 宫保鸡丁。 其实宫保鸡丁里面有油，有花生， 对， 还有那两包酱，我刚才还少说了一包，它里一般里面是放两包酱。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糖包括脂肪都不在那个鸡丁本身，它其实是在这些辅料当中。 对， 所以我要问您的是，您刚才提到的营养标签当中的各种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是把这些辅料都包括进去的吗？还是仅仅就是腌好的那些鸡块？ 对，玉龙特别细，提这问题特别好。如果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厂家，非常正规的厂家的话，它会写清楚我的这个原料包是每100克含有多少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钠啊，能量是多少？然后我的这个佐料包它是含有多少多少的。但是现在很多的企业确实像玉龙说一样，他在打一个擦边球。他写的更多的是他的这个原料，而他不写他的佐料。 对嘛？ 往往是这个佐料，这个油、盐啊，还有糖的这个含量。往往是容易超标的， 那些都是好吃的部分。 对， 但是他没有给你标出来。 对， 如果把那些料加足了的话，它其实是会超过在营养标签当中所标识的那些数量。 对对对，但是我在想的话，我们会进一步的细化啊，因为你现在去看一些方便米饭，或者是一些方便面，或者是一些类似于自嗨锅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话，它已经开始就是分别标识了。他会写清楚他的这个佐料的这个营养标签和他的这个原材料的营养标签。 所以各位下次啊，吃的时候 注意 着点。对，第三个问题，或者说第三个标准，这个也是跟你刚才提到的咱们邻国日本有关系。我去那边旅行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一些食品上面会标一个叫最佳赏味期 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汉字都能看得懂的日语。 对， 对， 对， 对， 我就理解是就是这个东西到了这个日期的时候呢，之前你吃它味道是最好的。 对，从你购买，从它生产完到你这个最佳赏味期之前，它是有一个最佳的食用品质。我们去吃它，你除了获得最佳的营养以外，你还会获得最佳的口感。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最佳赏味期到这个保质期之间，那它就不是这个最佳的口感和最佳的品质了，但它仍然有它的商品属性。 我为什么说要加一个这个东西很重要呢？还是回到我的宫保鸡丁上啊。 对，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某品牌的那个半成品预制菜的宫保鸡丁，我经常会买，买的多了呢，有的时候就会忘了。它的保质期是5天，但是有一次我忘了七天呢。当时我想，哎呀不行，今天要不吃这个菜中午没得吃了，要不然我还是 尝尝， 咬咬牙，我把这个拉肚子药都准备好了，我说给它炒了，炒了以后看能不能吃。其实我发现我炒完7天以后啊，那个菜放了7天，我炒完之后它还是能吃，然后味道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也没有拉肚子。所以它标的那个5天，我就怀疑这个5天到底是最佳赏味的期限呢，还是安全保质期限呢？ 我们一般的是这个安全保质期限。 我们为了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保质期的实验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相对保守的， 就留一些余量。 对，会留一些余量的、会留一些余量，因为你难免说保不齐说有个别的这种特例，所以我们要留一些余量在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玉龙说这个事儿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哈、就是我们要做成这个预制菜或者叫预包装食品的话，实际上它对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如果说你采购的这个原材料或者你食材不足够新鲜的话、你想你经过你的这个清洗切分啊、甚至是一些这个护色的预处理以后、它没有那么新鲜了，你从口感上就不能保证、其次从安全上它可能就保证不了它能储存五天了、它可能到第三天它就会变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我个人的这个专业的角度而言，预制菜还是相当安全的。 您说的保守了吧，其实您是不是想说要比自己去买更安全、 这个自己去买这个度不好吧。我说个极端例子、你像咱们的父母啊，其实你像我们去买菜的话，我们肯定就是不太care价格的、更多的是看这个菜新不新鲜啊、我看着它美不美观，顺不顺我眼是吧，合不合眼缘。家长不一样的，家长更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哎，这菜打折这么便宜，但是他就没有考虑到他为什么打折，他当然是没有那么新鲜了他才会打折呀。 对，我父亲买过1块钱一斤的鸡翅。 对呀、你想想， 就是其实面上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对， 但是我在想，哇，1块钱一斤，这个这些鸡翅都经历过什么。 对呀、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 对， 我觉得这个预制菜其实我自己今天仔细想了一下，除了对于我们这种生活节奏比较快的人以外哈、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老年餐厅呀或者是独居的这样一些老年人而言、我觉得也是非常适用的，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产品。当然这个前提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厂家要一定要遵守这些食品安全的这样一些规定哈。 对，食品安全这个领域啊是容不得犯错 的，没有人会给一家犯错的企业给第二次机会 的。对 的，所以接下来说一说在预制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针对老年食堂， 对， 老年人最看重什么，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 营 养、 对， 这个预制菜的营养能保证吗？会比我新鲜买回来的好吗？ 其实是这样的哈、可能有些人觉得预制菜就是它加工到一半的程度以后给你、你再加工剩下另一半、是吧。那你想一想，你在家里你做菜，你是不是你买一把芹菜回来直接扔锅里，你也不是的，对不对、你也是要清洗，要那个采、要摘啊，要切分、然后有可能你下锅的时候还、 用热水焯一下， 对，热水焯一下、那这会不会损失营养？也都会的、其实只是说前面的这些操作我们通过这个工厂化流水线更加科学的操作的方式帮你完成了而已、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在这方面去纠结，反而我觉得说如果说一个企业他如果懂营养的话，他有专门的就是食品科学的这样人员来对这个菜进行搭配的话，那可能对于我们这些老年人或者对于我们生活节奏更快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一个有利的事儿。比如说就是玉龙刚刚说的我们这个宫保鸡丁，你说你吃这个宫保鸡丁吧，出去这个厨师每个饭店还他不太一样是吧，有些人用鸡丁用鸡的什么部位是吧， 这不一般不都用鸡胸吗？ 对，那有些时候也会用别的一些部位是不是呀？那除此而外就是你用的这个花生到底有没有就是有被黄曲霉这个侵染过呀？ 有道理， 对吧、 这个、 你要是被黄曲霉侵染过，你还要考虑黄曲霉毒素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到底多少克的鸡丁啊，配多少克的这个花生，配多少克的大葱，是一个比较美味的又比较热量低的，因为我们知道花生它毕竟还是这种坚果类的，油脂含量很高的，对不对？那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这不是厨师的核心竞争力吗？ 哎，现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些厨师，当然现在有一些厨师还意识到，传统意义上的厨师的核心竞争力是顾客喜不喜欢吃，不是说营养。 我说的这个传统的意义上的竞争力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他做出来这个菜好不好吃，我到底配多少鸡肉、下多少料、然后再加多少花生。 其实我们更应该首先的是考虑我吃多少鸡肉配多少花生、放多少大葱，它的这个比例是很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是吧。 那再说回来刚才你讲到的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其实我发现我买回来的这些预制菜味道都还不错、 对， 我觉得大部分啊， 90%以上， 还是很可口的， 要比我自己做的好吃、实话实说真的是这样、他们是怎么就能够拿捏到消费者的这个口味的呢？ 其实玉龙说的这一点我也觉得是预制菜的它的一个优点啊、就是你说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你要做一个宫保鸡丁其实挺难调出那种就是大厨的那种味道的、这个问题也简单哈、就是如果让我来设计这个实验的话，我就请那个非常有名的那种做那个宫保鸡丁的几个大师傅来呀、他可以不用把他的一些这个秘方告诉我，他只要把他的料调好摆那儿，然后通过大数据让更多的人来尝这个菜。哎，如果大家更喜欢哪个菜，我就把这个佐料我再拿回去，通过我们的气象色谱仪啊，加上我们的液态色谱仪一些仪器分析啊， 那你不是把人家的秘密都知道了吗？ 综合分析出来，我大概其实就能判断他放了多少醋，放了多少糖，放了多少盐，放了多少油。 所以就是这些菜好吃的原因是背后真的是做过具体的调查分析， 一定是会的， 而不是说像有些朋友担心的他是不是在这个料包当中啊放了那种可以摄我魂魄的好吃的东西以至于让我觉得这个菜好吃的不得了。它其实里面还是放的是正规的调料。 那一定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监管要求也比较高，除此而外就是你说那摄人这个魂魄的这样一些东西你是很难取得的而且也没有一个厂家会那么傻去就是拿这么难 的东西。 我为了一盘宫保鸡丁我至于吗？ 对，那这个成本和这个收益你要考虑在里面是吧，你要换位思考一下是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个人还是比较推崇的，就是如果你生活比较节奏比较快，你又不愿意上外面去吃那种高油高盐的，你还有一点这个做菜的小兴趣是吧，小乐趣，那我觉得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家里如果是独居的老人呀、这种的，你说让他上菜市场买个菜回来再择菜洗菜切菜再炒菜，真的是感觉你做菜三小时吃饭三分钟，这乐趣何在呢？ 也是啊。所以田博士，今天咱俩聊了这么多，我发现你对于预制菜的这个品类还是很看好的。 我比较看好，因为其实刚刚玉龙有一开始新闻导进来的时候有说，就是咱们今年过年啊、咱们这个预制菜的这个一个繁荣情况，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跟咱们的这个疫情也有关系，就疫情改变了很多。那没有疫情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在餐馆我们面对面的在一个圆桌上，就是你夹了菜我夹了菜都没什么问题，你看看现在就是更多的大家还是愿意宅在家里，觉得这种无接触式的可能更安全一点，即便是到餐馆我们也提倡用这个共勺共筷是吧，等等的一些，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除此而外，从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啊，你看今年过年的话，我们为了响应这个号召的话，大家都是流经过年嘛， 对， 流经过年呢，然后我们又想去爬个山干个什么的，哎呀，今年真的是特别火，自己家特别火的就是那自嗨锅然后我们出门就背上自 嗨 锅， 卖的特别好。 对对，你会觉得它就是一种预制菜啊，从某种意义上说。 所以你们爬山爬到山顶，一人端出一自嗨锅来， 哎呦，咕嘟咕嘟的冒着烟，可有意思了。 哎呦，这有意思哎！来，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展望一下自嗨锅， 自嗨锅， 展望 一下 预 制 菜。 哎， 这个我先分享我的感受啊，就当年我开始买宫保鸡丁预制菜的时候，其实我能够买到的预制菜就那么五六种 啊。对对对， 但是 现在 我发现越来越多。 是的， 什么糖醋里脊啊，松仁玉米啊，甚至连大盘鸡都能做成预制菜了。 是的。 那在您看来，还有什么菜做不成预制菜，还是都可以做成预制菜？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做成预制菜。 八大菜系，真的， 16大菜系都没问题。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成本和收益。比如说我们经过特殊的食材的这个运用的话，这种预制菜它只有3天的保质期。那你这个保质期短的话，势必你就市场受影响。那你的成本和收益也是受影响的，所以一定会有研发团队去衡量这件事儿。 就是看做这个挣不挣钱。 对， 在您看来技术上实现它根本不是问题。 技术上实现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的一些食品的新技术了，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脱水呀、非热加工呀、超高压加工啊、干渍呀、腌渍呀、糖渍呀等等的一些技术都非常成熟了 就没有我们吃不到 是的， 就是只有可能他们愿不愿意做，挣不挣钱的问题。 对，其实为什么说到四海果，我还想多说一句，它预制菜，它也有预制饭，像我们的一些，那个方便米饭呀什么的。其实这些四海果什么，一开始就是我们军需上用的嘛。啊，它为什么？它要保证我们的军人的营养的要均衡合理，还要保证它的这个口感要好，是吧？要有愉悦感，这样子我们才有力气去干我们军人要干的事情，是吧？那其实。我吃自嗨锅里面，我就感觉它的这个米饭真的是特别好吃啊！它的这个米饭就是经过了我们的这个阿尔法化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半糊化的一个状态。我们再用一点点水热水，它就很容易就熟了。这个状态其实挺好吃的，真的挺好吃的。 好，那看来未来在预制菜的领域，一定还会出来更多的食品， 更多的食物。对，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 就包括、这个、 很骄傲的， 包括这个价格，是不是也会？可能会有更多的分级， 对， 比如说真的会出现豪华版的佛跳墙， 一定会有的， 也会出现我依然能够乐此不疲也吃得起的 宫保 鸡丁、 宫保虾球都会有的， 真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些话题呢，就非常的有趣。我们说了说预制菜，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听完我们节目的朋友觉得预制菜不错，将来呢我就是尽量的选用预制菜，在选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顿顿吃预制菜行不行？ 顿顿吃预制菜，那你也得看到时候咱们那个预制菜的品种有多少呀。如果像现在进餐厅点八大菜系，随便点哪个菜系都可以的话，那没问题啊，那也没问题，是吧？而且你顿顿吃，你会不会觉得少点乐趣啊？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考虑一下哈。那除此而外，我想说，就是你去买预制菜的时候，首先要看清楚我们的食品成分表。因为毕竟有一些预制菜里面它可能会标识，比如说就玉龙说的这个宫保鸡丁吧，其实有些人是对花生过敏的，你可得看清楚它里面含没含你那个过敏的成分，所以你要看清楚你的原料表。其次就是要看清楚我们的这个营养标签，在它上面，它的热量到底是多少呀？占你一天热量的多少呀？蛋白质含量是多少？那个脂肪含量是多少？碳水化合物含量是多少？钠的含量你要仔细看了啊！比如说你血压本来就是高血压，或者血压不好的话，如果这个钠的含量特别高的话，那你要一定要注意了，尽可能不要去选了。 哎，你刚才一说，我想起事儿。 还有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保质期，最佳赏味期都要去看。 未来预制菜能不能定制？个性化定制，我对花生过敏，我说你把这个给我换成腰果，你给我换成南美大杏仁， 完全有可能 呀，换成葡萄干， 完全有可能呀， 这都有可能。 它这种就是一种配送体系，它如果健全的话，比如说在你们小区，它就可以形成一个这个中央厨房，你就可以配置啊。但是配置的时候，它还会给你，肯定会给你一些建议，他会说他认为的营养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一种配置，如果你要个性化的也 OK 啊。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预制菜，聊得特别的开心，都聊饿了。 对， 我打算我这个周末接着和我爱吃的宫保鸡丁在一起。 对， 谢谢田博士，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项目时间再见。 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不谁生出天之笑，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